这是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，一切录音都为公众所有。如果您想知道更多有关 LibriVox 信息或者提供志愿服务，请参看 LibriVox.org 的网站。狄公案，作者无名。第七回，老妇人苦言求免，贤县令初次问贡。却说洪亮领了唐玉，同快差当日赶到黄华镇上，次日就到了毕顺家门，敲了两下大门，听里面有个老妇人答道：“谁人敲门？这般清早就来吵闹，你是哪里来的？”说着到了门口，将门开了，见三四个大汉拥在巷内，赶将两手插着两个门扇，问道：“你们也该晓得，我家无男客在内，两代双居，已是苦不可言。你这几人就为何事，这一早来敲门打户？”洪亮正要开言，那个差人先说道：“我们也是上命差遣，概不由己，不然在家中正睡呢，无故的谁来还远路头债？只因我们县太爷有唐玉在此，令我们这洪都头一同前来，叫你同你家媳妇立刻进城舞堂回话。你莫要如此阻拦在门口，这不是说话所在。”说着就将毕顺的母亲一推，众人一拥而进，到了堂屋坐下。看那下手房门还未开下，洪亮当时取出唐玉，说道：“公事在此，这是迟不得的。你媳妇现在何处？可令出来，一起前去见太爷。”说过三言五句，就不关我们大众的事了。毕顺的母亲见是公差到此，吓得浑身抖颤，说道：“我家 也未曾为匪作歹， 这么要我们婆媳到堂，难道有欠户告了我家，说我们欠钱不还吗？可怜我儿子身死之后，家中已度日为难，哪里还有钱还人？我虽是小户人家，从未见官到府献丑，这事如何是好？求你们公差看些情面，做些好事，待我到太爷面前先回一声，我这里变卖了物件，赶紧清理事了，今日先放了宽限，免得我们到堂。”说着两眼早流下泪来。洪亮见他实是忠厚无用的妇人，说道：“你已放心，并非有债家告你，只因大爷欲提你媳妇前去问话，你且将他交出，或者做些人情，不带你前去。”洪亮还未说完，毕顺的母亲早就嚷起来，哭道：“我道你们真是县里差来，原来是狐假虎威来恐吓我们百姓。他既是个官长，无人控告，为何单要提我媳妇？可见得你们不是好人，见我媳妇是个双居，我两人无人无事，故想出这坏主见，将他骗去，不是强奸，就是卖了为娼，岂不是做梦吗？你既如此，祖奶奶且同你拼了这老命，然后再揪你进城，看你那县太爷问也不问。”说着一面哭一面奔上来，就揪洪亮。旁边那两个差役忍耐不住，将毕顺的母亲推了坐下，喝道：“你这老婆好不知事，这是洪都头格外成全，免得你抛头露面，故说单将你媳妇带去。你看差了意见，反误我们是假的，天下是假的来，唐玉是老爷亲笔写来的，难道也是假的吗？我看你也太糊涂，怪不得为媳妇蒙混，不是遇见这位青天太爷，恐你死在临头还不知道。”众人正在这里纠闹，下手房内门扇一响，他媳妇早站出来了，笑着外面喊道：“婆婆且站起来，让我有话问她。一不是你们罗藏，二不是有人聚控， 我们婆媳在这家中没有做那犯法事件。古话说得好，刀刚虽快，不斩无罪之人。他虽是个地方官，也要讲个情理。皇上家里见有守节的妇人，还立祠真表，着官府春秋祭扫，从未有两代边居地方官出差罗造的道理。他要提我不难，只要他将这情说明，我两人犯了合法，那时我也不怕到堂辩了明白。若是这样提人，无论我婆媳不能遵提，即便前去，哪人难请我回来，可不要说我得罪官长。众差快听他这番言语，如刀削了一般，伶牙俐齿，说个不了。众人此时反被他封住，直望着洪亮。洪亮笑道：你这小妇人，年纪虽轻，口舌倒来的伶俐，怪不得干出那惊人的事件。你要问案情提你何事，我们不是昌平县，但知道凭票提人。你要问，你到堂上去问，这番话前来吓谁？当时丢个眼色，众人会意，一拥上前将他揪住，也不容他分辨，推推拥拥出门而去。毕顺的母亲见媳妇为人揪去了，自己虽要赶来，无奈是一个孤身，怎经得这般如狼似虎的公差阻挡，当时只得哭喊连天，在地下乱滚了一阵。众人也无暇理问。到了镇上，那些居家铺户见毕家出了此事，不知为着何故，皆拥上来观看。洪亮怕闲人吵杂，亮声说道：我们是昌平县狄太爷差来的，立即到堂询问。你们这左右邻舍的，此时在此拄着去路，随后提迷邻舍，可不要躲避。这案件却不是寻常案子。那些人恐牵涉到身上，也就纷纷过去。洪亮趁此一路而来。约至午正时分，到了署内，当即进去禀知了狄公。狄公传命大堂伺候，自己穿了冠带，暖阁门开，升起公案。早见各班书吏齐列两旁，当即命带人犯。两边威喝一声，早将毕顺的妻子跪在阶下。狄公还未开口，只见他已先问道：小妇人周氏客见太爷，不知太爷有何见谕，特令公差到镇提讯，求太爷从速判明。我乃少年双父，不能久跪公堂。狄公听了这话，已是不由不动怒，冷笑道：你好个双父二字，你只能气那老妇糊涂，本县岂能为你蒙混？你且抬起头来看本县是谁。周氏听说，即向上面一望，这一惊不小，心下想到：这名是前日卖药的郎中先生，怎么做了这昌平知县？怪不得我连日心慌意乱，原来出了这事。设若为他盘出，那时如何是好？心内虽是十分恐怕，外面却不敢过形于色，反而高声问道：小妇人前日不知是太爷前来，以致出言冒犯，虽是小妇人过失，但不知不罪。太爷是个清官，岂为这事迁怒？狄公喝道：如这淫妇你不认得本县，你丈夫正是少年，理应夫妇同心，百年偕好，为什么存心不善，与人通奸，反将亲夫害死？如且从实招来，本县或可施法外之人，简等问罪。若竟由此抵赖，这三尺法堂当叫你立刻受苦。你到本县昨日改装是为何事？只因你丈夫身死不明，阴灵未散，日前在本衙告了阴状，故而前来探访。谁知你目无法纪，诽谤翁姑，这忤逆两字已是罪不可追。如且从实供来， 当日如何将丈夫害死，奸夫何人？周氏听说他谋杀亲夫，真是当头一棒打入脑心，自己的真魂早已飞出神窍，赶着回道：太爷是百姓的父母，小妇人前日实是无心冒犯，何能为这小事想出这罪名诬害？此乃人命攸关之事，太爷总要开恩，不能任意的冤屈呢。狄公喝道：本县知你这淫妇是个利口，不将证据还你，谅你也不肯招。你丈夫阴状上面写明你的罪名，他说身死之后，你恐他女儿长大，随后漏了机关，因此与奸夫通同谋害，用药将女儿药哑。昨日本县已亲眼见着，你还有何赖？再不从实供明，本县就用刑拷问了。此时周氏哪里肯招，只管的呼冤喊屈，说道：小妇人从何说起，有影无形的起了这风波，三尺之下何求不得，虽至用刑拷死，也不能胡乱承认的。狄公听了怒道：你这淫妇胆敢当堂挺撞，本县拼着这一顶乌纱不要，认了那残酷的罪名，看你可傲行抵赖。左右先将他拖下鞭背四十。一声招呼，早上来许多差役，脱下单池，将周氏身上的衣服撕去，吆五喝六，直向脊背打下。不知周氏究竟肯招否，且看下回分解。第七回完。